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前世，唐三是唐门最出色的外门弟子，对于制造各种暗器极其熟悉。到了这个世界之后，他也从未想过要将自己最擅长的暗器制造放下。小小年纪却已经开始尝试着锻造一些暗器了，但材料成了大问题。唐昊打造农具的金属都是村里人送来的，大都是杂质很多的繁铁，很难制造出精良的暗器。此时唐三所指的这块生铁便是昨天刚刚送来的。唐三之所以想要这块生铁，是因为这块铁矿里竟然包含着一定的铁母，用来打造暗器再合适不过。唐昊将目光转移到生铁上。 啊，这里面有铁晶，你以后想做个铁匠吗？ 嗯，爸爸，你年纪大了，再过几年等我长大一点，您就教我打造厨具，让我接替你的工作吧。 铁匠这个职业无疑是最适合他来打造暗器的。以前他做的都是最精密的暗器制造的工作，最简单的锻造他反而不会。 铁匠似乎也不错。 唐昊略微有些失神，拉过一把破旧的椅子，他直接在那块生铁面前坐了下来，懒散的道： 啊，小三，你告诉我，什么样的铁匠才是最好的铁匠？ 能够打造出神器的铁匠应该就是最好的铁匠吧。 神器？小三也知道神器了。那你告诉我，神器是用什么打造出来的？ 当然是用最好的材料。 如果你想做一个合格的铁匠，记住我的话，用上等材料打造神器，那不是最好的铁匠，最多只是个合成者。用凡铁打造出神器才是神匠。 用凡铁打造出神器？ 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唐昊。平日里唐昊很少和他说话，今天已经算是最多的时候了。唐昊站起身，指了指房间另一边一块有50公分见方的大铁坨。 想成为一名铁匠，和我学锻造，那么你得用锤子先锻造它10000下，才有这个资格。 那是一块繁铁，其中包含的杂质众多，比起有铁母的那块不知要差了多少。 现在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爸爸，我愿意试试。 好。 一边说着，他走过去将那块大铁坨抱起来，直接放在了风箱旁的火炉上。只要燃起炭火就可以对它进行锻造了。做完这些，唐昊回里间睡觉去了。唐三是个心智坚定的人，否则前世的他也不能凭借着一张残破不堪的图纸就能制造出佛怒唐镰。那可是唐门最顶级的击阔类暗器，足足耗费了他10年的时间。点燃炭火，拉动风箱，唐三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呼呼的风箱声响起，火苗从炭炉中冒出，灼烧着那块大铁坨。尽管唐三并不会锻造，但他经常看唐昊打造农具，过程还是知道的。当铁坨渐渐被烧红后，他拖过唐昊平日用的铁锤放在地上。这种长柄铁锤甚至比他的身高还要高上几分，普通5-6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拿得动，更不用说是挥舞它来锻造了。但唐三还是将它拿了起来，玄天功力运全身，尽管尚未突破第一重，也令他拥有了成年人级别的力气。铁锤与铁坨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声音。 这是唐三的第一次锤击，也拉开了锻造的序幕。里间躺在床上的唐昊翻了个身，尽管他闭着眼睛，但脸上神色却依旧有着几分惊讶。 既然拿得起锤子，天生神力吗？ 当当的敲打声开始在铁匠铺里响起，唐昊和唐三父子开始继续重复着他们平淡的生活。不同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唐昊给唐三房间中弄了一个火炉，让他自己去锻造那块铁托，没有半句指点。但也是从这天开始，唐昊的酒喝得少了些，家里的食物也多了些。锻造绝对是一个枯燥而令人疲劳的过程，但唐三却把这当成了是对自己身体的磨练。已经过去11天了，他始终在数着自己锻造的数字。 唉，要是没有玄天功的辅助，我现在还是抡不动这铁锤。 现今他全部的功力大约能挥动100锤左右，每当功力消耗殆尽，他就盘膝坐在地上恢复，内力一恢复回来就立刻继续敲打。这不只是对身体的锻炼，反复消耗恢复对他的玄天功和意志也是一种很好的磨练。唐三的修炼不可谓不刻苦，他的天分也足够，可惜的是玄天功第一重的瓶颈却像是坚不可摧的壁垒，就是无法突破而进入第二重。但唐三的锻炼却并没有白费，尽管玄天功没能突破，但这股内力却随着他对铁陀的锻造而变得更加坚韧，恢复速度似乎也比以前要快了一点。11天过去，唐三已经挥出了8000余锤，铁陀不断的变小，已经不到最初时1/3的体积了。 身体的锻炼和食物的增多让我的身体变得结实了几分，虽然我现在还是没办法单凭力量抡动铁锤，但是在不断锻造的过程中，我对内力的消耗好像越来越小了，坚持锻造的时间变长了，而我附加全部内力的时候，拥有的力量好像也比以前大了许多。 当唐三又砸下1000锤的时候，那铁坨就已经出现一定的变化了，整整小了一圈。尽管在炭火中烧得通红，但也隐约能看到里面的杂质似乎减少了许多。百炼成钢这个词出现在唐三脑海中，这也更加坚定他完成这一万锤的决心，距离这个目标已经很近了。唐三的坚持令唐昊很惊讶，在他看来，哪怕自己这个儿子是天生神力，也不可能坚持超过3天。铁锤的锤柄为了防滑是那么粗糙，不断挥动与手掌摩擦必然会给手掌带来极大的伤害。可他却发现，唐三虽然在实打实的锻造，但那双稚嫩的小手看上去并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连一个水泡都没有起过。唐昊当然不知道，这都是因为唐三修炼着唐门的玄玉手。在唐门，想要用好暗器，最基础的需要是眼力、手力、心力的融合。正所谓心到眼到，眼到手到。所以，在唐门内门的修炼方法中，对于眼力、手力的要求极高。紫极魔童借助旭日东升时紫气东来的短暂时刻进行修炼，对眼力有着极大的提高作用。玄玉手可以令手掌变得极其坚韧，并且隔绝任何毒素。这两种能力是唐门内门弟子的必修课。尽管唐三的玄玉手还远远不够火候，但保护自己手掌不被磨出水泡还是能够做到的。 再加把劲儿，今天就能完成了。 唐三卖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铁锤，在这枯燥的过程中，他的心却并不平静。对于这个世界，他的了解还很初步，毕竟这里只是个小村子而已。这个世界叫斗罗大陆， 在大陆上有两大帝国，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两个联盟。这两个帝国，一个是唐三所在的天斗帝国，另一个则是南方的星罗帝国。法斯诺行省位于两国交界处，而圣魂村旁的诺丁城更是距离星罗帝国只有不到200里的路程而已。唐三从村民的交谈中知道，在斗罗大陆中没有自己那个世界的武功，但却有一种叫武魂的东西。据说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其中极少一部分人的武魂可以进行修炼，形成一个职业，叫做魂师。而全大陆最高贵的职业就是魂师。像百年前传说中从圣魂村中走出的那位魂圣，就是一名魂师。魂圣是魂师到了一定级别的称号。武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气武魂，一类是兽武魂。顾名思义，以器具为武魂者就是气武魂，以动物为武魂者就是兽武魂。相对来说，气武魂包含范围更大，大多数人也都是气武魂，而气武魂中无法修炼的武魂也要比兽武魂的比例更大。唐三曾经见过村子里一个人的武魂是锄头，显然是一种无法修炼的武魂，但尽管如此，他在耕地的时候依旧要比普通村民的速度快一些。这也是唐三了解的全部了。 我也想知道自己的武魂是什么，是气武魂还是兽武魂，能不能修炼。不过再过几天我就6岁了，武魂一觉醒，这些问题自然就有了答案。就是不知道我的玄天功之所以无法突破，是不是跟这武魂也有些关系。 对于成为魂师，唐三倒不怎么感兴趣，但他却立志要成为一名唐门内门级别的暗器高手，又怎么少得了内力呢？ 唐昊，忙着呢。 正在唐三朝着自己那10000次锻造努力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这会儿是下午，唐昊正在工作，打造着农具，闻言只是应了一声。唐三有些好奇地从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只见来的是一名老人，看上去60多岁的样子。身材瘦长，但精神矍铄，衣服干净整洁，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苟。和唐昊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这个人唐三认识，是圣魂村的村长老杰克。 嘿嘿，小三，来，让爷爷看看。 杰克爷爷您好。 唐三走到老杰克面前，恭敬地向他行礼。对于对自己好的人，唐三都会铭记于心。 有事儿吗，村长？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